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0章，要出宫去二。赶在百日宴前夕，贤王成王都自两淮回了梁京城。轩辕岭看了呈上来的折子，微微颔首，辛苦你们了，且歇息两日，百日宴后再提不迟。轩辕镜连忙谢恩，想起小皇子们来，心中欢喜，真合适能见见侄儿们。轩辕岭瞥了他一眼，若是喜欢孩子，朕现在便能为你赐婚。轩辕镜忙不迭地退了出去，抬脚去追前面的成王。王叔，成王如今只在兵部挂了个闲职，并不入朝，为着避嫌，私下里也并不与他们亲近。虽说在两淮同住了些时日，可连句提起话都不曾说。眼下差事忙完了，轩辕镜便想邀他一叙，却不想对方只冷冷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脚下不停，飞也似的出了宫。轩辕镜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只得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却是一出宫，便瞧见外头停着两辆马车，不等他们走近，成王府的马车上便跳下来一个人，笔直地跳进了成王怀里。轩辕镜愣了愣，才认出来乃是成王府的正妃陈荣的亲哥哥，他的亲舅舅陈英。舅舅，陈英侧头看了他一眼，手忙脚乱地从成王身上跳下来，咳了一声才红着脸走过来。原来是贤王殿下，陈荣可还在你府上？我回梁京这么久也不见他回来，小没良心的，亏我还给他买了不少书。轩辕镜目光微微一闪，抬头看了眼成王，对方轻轻摇了摇头，大约是知道陈荣如今住在宫里的事情，却并未告诉陈英。他也不好提，知道他如今在翰林院任职，琐事颇多，应当是抽不出空闲来，回头休沐了，自然会回去向王叔舅舅请安。陈英年轻时候不学无术，瞧见轩辕镜这副君子端方的模样，心里便打怵，听他这么一说，也不再多言，敷衍了两句就钻进了马车。成王无奈地看了眼车帘， 他也替你寻了不少名家手笔，只怕你瞧不上，这才不敢开口。 轩辕镜笑起来，神情越发柔和，舅舅的心意晚辈自然是知晓的，王叔得空便带舅舅进宫向母妃请安吧，经久不见，他很是惦念这个弟弟。成王点点头，太后仙逝后他便很少入宫了，贵太妃虽与陈英是姐弟，可他到底不多见。陈英对着宫墙十分畏惧，并不肯自己来，因而姐弟两人数年才得见一回。 陈荣如何？ 成王言简意赅，轩辕镜却听得明白，看了眼马车，压低声音道，皇上自有分寸，最多不过是有些皮肉之苦。如此成王便能安心了，陈荣那孩子打小便不让他喜欢，可既然是陈老轰事前托付的，他也不好为难一个孩子。倒是陈英到底念着血脉亲情，时常惦记着，让他十分不悦。王叔可有空闲？成王摆摆手， 明日便是百日宴，到时自然万事便宜。 这就是不想私下里来往的意思。轩辕镜只得叹了口气，应了下来，心里却有些担忧。明日的百日宴，四个襁褓小儿都会出席，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他跳上马车，坐在车辕上不肯进去。小七抬手推了推斗笠，侧头看他。轩辕镜敲了一下斗笠的边缘，将他半张脸都压在了斗笠下头。快些赶车，老王一身灰尘，想沐浴更衣。 主子累了。 轩辕镜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，他自然是累了，眼下便有些困倦。可马车却走了几步，拐进一片阴影里便停了下来。他掀开眼皮看了看，只瞧见小七放大的脸，不多时身体就被对方抱了起来， 放进了车厢里。本王想在外头坐着。小七沉默地看了他一眼，重复了一句，主子累了。轩辕镜一噎，他还以为这话是在问自己，却原来是个预兆。你最近胆子是不是太大了？他伸腿踢了踢小七，却被对方抓住了脚腕，抬手脱了鞋，而后不等他说话便不见了人影，马车又咕噜噜走了起来。轩辕镜在这片晃晃悠悠里慢慢睡了过去，在醒过来的时候，不等意识清醒，小七就递给他一张帖子，主子，是靖王。轩辕镜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翻开请帖看了一眼，竟是轩辕爵也在近日到了梁京。他该不会是想破釜沉舟吧？轩辕镜记起他真的敢犯上作乱，又闹他不自量力，轻视轩辕礼，黑着脸道，更衣，本王要进宫。小七拦下他，皇上已经知晓。事实上，靖王一离开皇陵，轩辕礼便得到了消息，他是自请守灵的，无诏不得出。数年来不管私下里如何活动，面上他却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如今明目张胆的来了梁京，若说单纯的是为了赴百日宴，未免太可笑了些。狼缺戳在大明宫里等着轩辕你安排，对方却忽地站了起来，将打算爬到凳子上去挂祈愿符的承欢拽了下来，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就好。可承欢闲不住，再说那是轩辕凛的孩子，虽说身份贵重，可承欢看他们却总觉得是自己造的孽，所以心里总是有几分愧疚，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。 那我做什么？ 他四处看了一眼，百日宴是由元妃一手操办的，宴上要用的东西全部送去了清风殿，只有这些祈福请愿的东西各宫都分了些，其余的活计并不用他们沾手，因而承欢看了一圈一无所获。轩辕凛牵着他的手把他拉到身边来，将他当靠枕靠着。承欢看了眼狼缺，隐晦地推了他两下。轩辕凛捉住他作乱的手，让朕处理一些正事。话是这么说，他却不肯把承欢的手放回去，仍旧捏在手里把玩。承欢被他摸得手痒，很快全身都痒起来，身上像是长了跳蚤，痒得他坐立难安，不自觉地扭动起来。狼却有些没眼看，干脆抬头看着房梁，又低头看着地面脚尖。轩辕凛将不肯安生待着的承欢拉进怀里，给他看手里的请安折子，你瞧瞧多少字认识。承欢自觉读了半本牡丹亭，多少都算有些学问了，咬着手指头很认真地看了起来。轩辕凛这才抬头看了眼狼缺，狼缺简直受宠若惊，连忙收敛了心神，竖起耳朵等他吩咐。轩辕凛拧紧眉头，张了张嘴， 这个轩辕。 承欢忽然指着折子道。轩辕凛满脸的沉凝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开来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，这两个字记得倒是熟。那请安折子上写的是臣轩辕爵启奏，承欢几乎一眼就瞧见了这两个字。 我已经会写了，就是还有些丑，张公公让我握着鸡蛋写，我现在拿笔都抖，鸡蛋哪能握得住啊。 他看了眼张景中，见他忙着指挥工人收整寝殿，并没有理会他，连忙压低了声音道， 我知道是馊主意，但没有说， 免得那老头又要来揪他耳朵。轩辕凛怜惜地握了握他的手，不会也罢，朕从不想你舞文弄墨，你能伺候好朕，打理好这大明宫，朕就很满意了。承欢撇撇嘴，心想轩辕凛一定是觉得他比陈荣笨许多，根本不会读书才这样说。他不想再说这个，继续盯着请安的折子看。轩辕凛看了眼他的头顶，才想起狼缺来， 传令。 哎，这个是不是读安？ 轩辕凛垂眼看去，抬手摸了摸承欢的头， 原来你已经识了这么多字了。陈欢心里得意，却不肯说，只含糊道： 嘿，每天闲着总得有些事情做呀。 他心里盼着轩辕你再夸他两句，可对方却沉默了，只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。陈欢好奇地看过去，轩辕你却遮住了他的眼睛，轻轻叹了口气：再忍两天。陈欢很有些莫名其妙，什么再忍两天？他正摸不着头脑，心里忽的一颤，难道自己要走的心思被他察觉了？ 啊，他这意思是默许了，自己想走归自己想走，可你强把我带回来关在这里这么久，竟然说放人就放人，鄙视你。哼， 陈欢恨恨扭过头去，不肯再理会他。轩辕凛心绪复杂，并没有注意他的情绪变化，倒是平复了想和陈欢胡闹的心思，开始说起正经事儿来。 传令四门守将，待靖王入宫便闭合四门，无论何人皆不许进出。 话音落下，狼缺却还在抬头低头，并无反应。轩辕凛今日正因着陈欢肯如同以往那般和他亲近，心情极好，也并未怪罪狼缺疏忽，只用力咳了一声。狼缺一个机灵回过神来，一抬头就瞧见轩辕凛正拧眉盯着他看，连忙伏地请罪： 臣有罪。 罢了，近日的确忙碌了些，只明日守卫绝对不能出岔子，尤其是这大明宫你要亲自守着。 狼缺连忙领命： 臣领旨。 他抬手摸了摸额头的汗，心里还惦记着方才自己没听见的旨意，连忙朝张晋忠递了个眼色。张晋忠一路送他出了大明宫。 通灵可是身体不适？ 狼缺苦笑着摇头，御前走神是大忌，可方才的事儿又着实怪不得他。皇上与陈欢浓情蜜意，他被晾了那许久，哪里能想到轩辕你忽就提起了正经事儿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